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伟大的变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观众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免费参观。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昨天在国博开展，这是继潘天寿艺术展、李可染艺术展、黄胄艺术展等展览之后，国博又一个向艺术大师致敬的展览。李苦禅先生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人民美术教育家。本次展览将展出李苦禅先生100多件不同时期的作品，同时展出部分李苦禅先生与众位师友的往来信札，展览为期1个月。中国唐卡艺术精品展将于明天到12月2号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本月24号下午2点半，中国美术馆将请来文史学者刘梦溪主讲国学传统文化和当代教育。昨天，人民日报旗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与百代旅行共同推出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人民文旅年票。年票第一期将整合北京地区欢乐谷、汽车博物馆、奥林匹克塔等公园、亲子乐园、博物馆、红色景区、文化读书资源，根据从预定到入园使用期间的用户反馈，实时调整景区名录，实现定制年票。房山碑刻通志卷一卷四出版新闻发布会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碑刻文献研究成果研讨会昨天在房山举行，请听报道。 房山碑刻通志是对房山区800多件碑刻的抄录、整理、考证和编目。卷中不止收录碑文，包括碑刻朝代、出处、尺寸、碑额文字，对录文进行了考证诠释。内容主要涉及宗教、民间组织、民间自治、古代官府治理、墓志等等。碑刻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但是读懂古代碑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并非易事。历史文化学者杨义武先生历时35年，潜心研读房山区碑刻中的历史信息，铸成房山碑刻通志。杨义武先生坦言，志书收录的800多件碑刻中，部分实物下落不明，保守估计在房山区地下埋藏的碑刻多达上100件。 都知道说我们房山的汉白玉是故宫之基、紫禁城之基，怎么就变成故宫之基、紫禁城之基了？我们这儿明确的记载，房山人为大都建设采石头，有记账的，有采石场厂长，有管库房的，都写出清楚了，他就和大的历史就联系起来。所以碑刻不仅仅是地方，更是我们文明主线的，更是北京的，更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 以上内容是由小艺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关注一下此时的天气情况，据今天的预报呢是这样，今天下午晴天，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那在这个双休日呢，天气情况呢总体还是比较好的，天气晴朗啊，光照充足，白天的最高气温能达到10度左右，那能见度还可以，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提醒大家，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摄氏度左右，所以外出的时候请注意添衣保暖。北京文艺广播再次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特工出击。 不太熟悉的味道，但还是那个配方。 哎，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4:06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当然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刚才赵亮的这句特工出击啊，特工出击，我们见识过好多了，类型不太一样啊，有那王牌的特工， 对。 有那个菜鸟的特工 是 啊，当然也有那个真假特工哈。 哎， 你记得有一个特工类型，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是这个特工牺牲了，找一个孪生兄弟。 对对对对对对，那电影还挺好看的呢。 哎 啊， 今天说这特工，这个出击的特工啊，我们说给他一个字的形容，他就是有点憨。 憨 这个词儿，其实一般生活当中我们说谁哈，就是木讷一些。 啊、哦、啊！你就形容我嘛，是吧？ 你能用这个字， 憨憨的吗？您就说我可爱的赵亮，憨憨的我。 你也就是感冒以后鼻子憨憨的。 啊、哎 哦，这个特工有点憨，大家肯定知道说的是谁。 嗯， 我今天在剪辑这素材的时候，一同事一进来就说：“哟，憨豆嘛。” 嗯， 马上就他就反映出来憨豆， 憨豆，对， 憨豆先生，憨豆特工，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系列了，尤其是憨豆先生啊。有一个这样的形容，在今天推送当中，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达各位的公众号的一个手机屏幕上了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段写得特别有意思。这个特工是怎么样的呢？他有一点笨拙，有一点幼稚，有一点单向思维，有一点腼腆，又有一点短路，做单一的事情，穿单一的服装。当然，这个人如果你猜不出来的话，他还有一个亲密的伙伴，就是他随身携带的泰迪熊。 嗯， 几乎睡觉他都抱着熊睡。 对， 平常穿的那叫一个保守。 嗯， 面对观众他不怎么说话，那台词几乎没有，几乎就是肢体动作啊，就跟不会说话，不就跟不会英语的中国人出国似的，是吧？还有那个变化多端的表情、 嗯、 啊，那表情你给拧吧，是吧？ 嗯、对， 都学不来。 哎，对了啊， 说的就是。 嗯 ，Mr. Bean，Mr. 病不是病啊， 病啊， 哎，就是看着好像有点什么， 哎、 就是那叫什么，在社会上就有点叫什么， 嗯， 社交恐惧症， 恐惧症 啊， 有 是吧 ？Mr. 病嘛， 对， 是吧？ 哎，这就是憨豆先生， 嗯， 憨豆先生在。我们这些年以来，可能大家见识了他的面目呢，以特工形式出现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啊， 这是憨豆特工第三部。 嗯， 就在今天晚上12点，就是明天的0点， 哎 啊，周五这个周末就跟大家见面了。 对，其实那憨豆先生啊，这个我们光说人家这个艺名是吧，人家本名我们都特别熟悉是吧，还有过特别经典的作品嘛 啊， 他的搭档叫珍妮嘛，但两个人一起唱的这个铁血丹心嘛，我们特别熟悉嘛， 谁 罗文嘛，对吧，憨豆不叫罗文爱金森嘛，罗文嘛，对不对， 罗文 珍妮嘛。 哎呀， 是吧， 会唱广东话是吧， 哎对，这个先生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哎， 跟着这个两个好朋友、 哎哎、越说越不像话了， 张国荣和这个谁、哎、 人马上就来了， 方 啊，今晚上找你去、 哎、这是吧，我们都熟悉，叫人叫罗文帕金，不是 罗文 爱金森， 爱金森、 啊、 他这个音译方法不同，有的我看在英国节目当中经常那个中文字幕的话贴的是罗文艾特金森，他们昵称就叫艾特金森先生， 哦，那就和实际上分裂了俩人，罗文艾特了一下金森先生。 我跟你说，今年年底不出你语录是不行了。 罗文艾特金森嘛，是吧？罗文喊金森， 罗文艾特金森这个名字真的是，可能熟悉这个名字的朋友倒不是特别多。 对， 因为憨豆真的是太有标志性了。一般我们 容易记住剧中人或者他扮演那个角色的名字，这其实对演员来说应该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嗯， 因为他把这个角色真的演得深入人心，没有人再记住其他了。 哎， 罗根·艾金森，其实很多人可能最近看到有一些介绍啊，很多公众号在说这位老先生的时候，您真是老先生了。你别看他这个面部还没有显得不那么老哈， 已经到花甲之年了， 63了。 哎，老豆，嗨， 老豆，老豆能随便叫吗？哎呦喂， 哎， 到处都是景啊。这个是这样啊，这个憨豆先生呢，可能大家都看到了，他不是一般人啊。我一说憨豆，我们同事就说：“哎，听说他是那个还是博士呢，是吧？” 嗯， 对，他是牛津大学的博士， 嗯， 学的是电机工程学啊。 哎， 后来呢，误打误撞，人家进了这演艺界，然后一路从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演到今天。但是最成功的就是憨豆先生。 嗯， 哎，你看憨豆先生小的时候，你记得是在我上次问过你，你是在家里看过他的剧是吧？ 对啊， 电视台演的吗？ 就是电视上放的系列的这个。短剧啊，憨豆先生什么考试了停车呀，就是生活当中最普通的事情， 那时候 全能演绎成。 那时候咱们还没有什么情景喜剧的时候，就老听见他那个。 哎，对了， 你要不看画面，真的你不知道傻笑什么呢。 嗯， 看了画面，你没有台词， 哎， 全都是各种动作。 确实啊，他反正这个给人一什么特点呢？就是英国陈佩斯吧，是吧？那种感觉。 你是想说他有哑剧的特性吗？ 对，他呀。他会反映出小人物的两个极端的这个特点，这是大俗大雅，他都有。 嗯， 这个大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可能不具备普通人的一些身上的一些世俗的毛病，就是说他会特别的单纯。 嗯， 但是特别极致的单纯呢，会造成一些笑料。 嗯 啊，这是他大雅的一方面，同时他大俗，他会有一些。他演绎这些人物啊，有一些会有我们共通的一些毛病，他把这些毛病给放大。比如说呢，这个经常有跟他合作的各种路人甲、路人乙啊，人家都是很正常的吃个早餐， 嗯， 对吧？他就非得显示我要比那个人好， 嗯， 炫耀是吧？然后他就使用各种东西来显示、来炫耀自己身份高贵啊，是吧？ 嗯， 这个讲究啊， 嗯， 但是往往都是特别的搞笑啊，俗不可耐， 对对， 什么这个鸡蛋放在袜子里啊。什么的，这是抡一抡啊，是吧？哎， 哦，这是你跟他学的。 我都是把袜子放在鸡蛋里。 那个刚才有人跟我是同样的意见 啊。 苏纳亚马刚才就说了， 嗯， 憨豆像赵亮。 嗨， 我觉得， 哎呦， 不是，怎么能是你觉得呢？大家都这么认为的。 哎，岁数是个张帆的岁数。 这真是啊。我还得叫人的一声豆叔呢。 哎，是是 是吧？ 嗯， 那个我们刚才说了，从这憨豆先生呢，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刚才你看赵亮立刻就反映出来，他说：“哎，他觉得有点像陈佩斯先生啊。”那其实他还能像很多很多人。 嗯， 因为喜剧对我们来讲，真的，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嫌多，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喜剧大师。 嗯，对对，单颤鼻子还像成龙呢，是大鼻子。 我看你今天还能看出几个人来啊？这个从憨豆，我们就问问大家，您还能想到哪些喜剧大师、喜剧天才？其实今天我们说一个，就是俗称吧啊，经常我们会想起来周星驰先生当年那部电影《喜剧之王》。 喜剧之王，哎， 应该在前不久啊，这个憨豆先生好像已经参加了综艺节目啊，中国综艺节目 哦， 《我就是演员》的录制。 我的天哪！ 最新的一期里面，或许你会看到憨豆的身影啊。 嗯， 好多人都在说他来了以后，那个 C 位的章子怡坐哪儿啊？ 坐哪儿？ 很多人都在问。其实这样的舞台上，其实也有很多的喜剧明星，对吧？ 嗯。 那么我们就从憨豆开始说起，在影像记忆当中，您来回顾大捞一下啊，谁才是你心目当中真正的喜剧之王？这个可能话题比较大哈， 嗯， 你想到，哎呦，我天哪，当年卓别林肯定这个名字不能忘记哈， 哎， 还有更多的，在中国，在你看到的外国的银幕或者舞台上，那些闪亮的喜剧明星，哪个才是你真正心目当中的喜剧之王？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等待各位来帮我们回顾回顾。那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说到了憨豆特工啊，这个憨豆特工到底这第三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他的预告片吧，好吧。 好， 我们从 感受感受 憨豆特工开始听起。听这个是有意义的啊，这是从憨豆特工第一部 哦 片头的那个地方听起。 You can't get to laugh back when rock bottom's left jack. The more you see, the less you know. When others would leak it, his service is secret. Please God, when it's your time to go. 我看你这个反应比较那个迟缓一些，我要稍微的把你的回忆往前拉一拉。 嗯， 看到特工第一部讲那个故事呢，其实大家如果是看过不会忘记，这里边还是笑料百出的。 嗯， 但是他那个片头做的特别有意思。 嗯， 一开始的时候憨豆为什么就成了特工了呢？因为英国历史上最厉害的特工不是007啊，是001号啊。 哎， 一号特工在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没了。 对 走了， 对， 走了。他怎么走的？其实跟憨豆还是有关系啊。 嗯， 他给人那个什么那个潜艇的那个舱口的密码，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啊。 嗯， 走了之后，憨豆呢在执行任务之前，就是为什么会挑上他？ 嗯， 就是在那个车场里边嘛，他们在给那个，因为不是车场，是坟地里啊，墓地里给那个一号特工送葬，所有特工都来了，全都汇在一起。 嗯， 大家那个非常齐，不是齐了吗？是那个特别肃穆的啊，特别肃穆的送别会 啊。 然后憨豆就是刚好遇见他们领导了，领导进场，憨豆跟他的这个身边的这个上司就跟领导在对话，憨豆领导就问他们，哎，还好吗？还好。那个领导说，这个安全吗？哎，你现在进入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说完以后，后面啪炸了。这一炸不要紧啊， 啊， 任务没人执行啊， 啊，对啊， 所有的人 全炸 全完了，所以就有了憨豆啊，成为了这个特工人选当中这是不二人选啊。 嗯嗯嗯， 憨豆特工一，憨豆特工二，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还有什么印象？我们今天回顾的是那些喜剧天才、喜剧大师，谁才是你心目当中真正的喜剧之王？来，我们听一听，刚才我们说过了，从第一部听起，那么第三部的这个预告片里面会揭示一些什么样的谜题呢？先来感受一下。 The good men gone, and where are all the good? Where's the streetwise Hercules to fight the rising hordes? Are you a hero? You're looking particularly beautiful tonight. Ching. We have a problem. Good. The identities of our serving agents have been exposed. The country is in a state of complete chaos. And the universe sends me you. Sir! Yes, all right, Buff. We're going on a mission, not a honeymoon. 实话说，对于憨豆特工这个系列呢，其实很多人也并没有那么的喜欢。 嗯， 因为好多人都觉得英国的特工系列，那除了007、王牌特工，这还是属于不同类型啊。憨豆呢，就属于更另类的了。因为你知道他的形象呢，一直固定在，因为大家有一个传统的印象，他就应该是那个就是不怎么说话啊，全都是各种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所以呢，在憨豆特工里面，他要成为特工，他要成为007的一份子。好多人是不习惯的，从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如果不是他在里头啊， 嗯， 如果这样编剧的话，让另外一个演员来演憨豆特工这么一个类型， 就没法看 了，肯定完蛋了。 对，所以其实呢， 就是演员救了戏了。 哎，我们看这憨豆特工，就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恶搞片来看， 看憨豆先生的特工片， 哎， 是吧？ 这样这才能够找到正确的姿势，打开本片， 对， 是吧？ 对对对， 其实他是对这个007嘛，就是这个英国这种特工文化，就是一种恶搞，是吧？ 人家的那个正确的发音叫致敬。 啊，致敬致敬，对对对， 当然是人敬恩高一样的， 一样对， 一样一样， 拼音都是一样的， 一样一样，各地发音不太一样。 哎呦天哪啊！ 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为什么憨豆先生他能够在这个片子里边成为主角，就是他为什么为他写一个这样的篇章啊？因为憨豆先生太有名了。大概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就是90年开始，一直到95年之间，憨豆先生。哎，我问问大家，你看到的憨豆先生，你是不是觉得啊，至少有100多集， 嗯， 是吧？特别多的那个素材， 嗯， 脑子里面全是他那种各种各样的片段，模仿别人啊，欺负别人啊， 对， 后来那个自己怎么吃亏啊，是吧？ 啊， 这憨豆先生在90年到95年之间只播出了多少集呢？14集 啊， 只有14集，但是他当年在到94年吧，我没记错的话，拿到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奖和艾美奖，好多好多大奖 哦。 应该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 嗯， 那个时候人家是评电视节目，不是把剧放一块评啊，所有电视节目拿了一块评。从此，憨豆先生和他的另外两样 就是两个搭档啊，成为了横扫全球的这个不可复制的这么一组，对，叫憨豆形象。 哎， 哪两样？来考考大家，憨豆先生和他的什么和什么？刚才我其实提上到了，哎，我是提了一样是吧？ 对对对，他的这个 好，我就说一个样吧。泰迪熊， 熊， 泰迪熊，这是啊。 对，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是憨豆先生的标配？ 嗯， 让大家来回忆一下。 嗯， 好，我们继续啊。今天说到的是这个喜剧之王， 之王。 究竟你觉得谁是当之无愧的？回忆一下憨豆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刚才我们不是说吗？他跟零零七是不是不般配？他是不是不配做一特工？ 嗯， 那我们就往这个最遥远的回忆。其实憨豆先生从影不久，他就有一部跟零零七合作的电影 啊！ 哎， 真跟特工合作过， 真跟特工。 后来两个人就结仇了，是吧？他开始恶搞特工了是吧？ 哎，这一部说起来还真是很早很早，1983年的时候，当时谁在扮演零零七？零零七系列在1983年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个 谁呢？ 今天你看到非常苍老啊，在那个 肖恩康纳利。 哎，对了。康纳利 那个时代， 肖恩康纳利的零零七的时候呢， 哎呀， 憨豆先生居然出现在了电影里 哦！ 哎呀，今天再找这一版，你绝对是找不到这个普通话的配音版本了。但是呢，就这一段，我们可以听到憨豆先生那个标志性的声音， 稀里糊涂的还是稀里糊涂的。 当年比较年轻一点的稀里糊涂。 哎呀，好， 是怎么来的呢？ 糊了一下， 就是从肖恩康纳利一出场啊，到了一个港口， 嗯， 正在撩姑娘呢， 美女， 突然之间就有人就打破他的这个撩的过程了。 Sorry.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What are you hoping to catch? Something about 6'2", 190 pounds, with brown eyes. Well, why bother going to see? Let me help you. Mr. Bond! I say, Mr. Bond! Catch you later, perhaps. Right. Nigel Smallfoot, British Embassy, Nassau. How do you do, Nigel? Sorry I'm late, but as you're one of these undercover Johnnies, I took a precaution of not being followed. And that's why you shouted my name across the harbour. Oh, God, did I? Oh, I'm sorry. Damn! Damn! Sorry, I'm rather new to all this. What's the score with Largo? Oh, he's highly visible in these parts. 当你是一个演员，你又是很年轻的演员，你面对着肖恩康纳利这么一个实力派，而一往那一站，人家肯定是正面人物，你怎么演？ 嗯， 你怎么跟他搭？这是可能对很多年轻人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啊！当年我想，对于罗温·艾特金森先生来说也是一样。憨豆在这个电影里演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色， 嗯， 就当地英国在当地使馆的一个官员吧，一个小官员。小头目，他要接待一下来访的邦德啊，詹姆斯邦德，詹姆斯邦德在那儿肯定要大干一场了。 嗯， 他还跟邦德说呢，一开始你听见了，他叫邦德从很远的地方叫邦， 那哈， 邦，然后 I'm Mr. Bing。 关键问题是邦德跟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啊？我知道你是谁，你来是秘密身份。 嗯， 哦，那你那么大声喊我，后来还说了，你不要在这里搞事情啊，不要在这里搞事情，对这里的旅游业会有影响的。一个当年的很年轻的憨豆的形象出现在这部电影。各位想起来了吗？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什么？今天看起来通用的名称，非常的搞怪，它叫《寻弋飞弹》。 又晃， 寻弋飞弹， 寻弋飞弹啊， 不就是巡航导弹吗？ 寻弋飞弹， 寻弋飞弹，当年 起来名字不够另类啊， 是寻弋飞弹，当年怎么叫的？叫铁金刚。 啊， 智夺或者勇夺 啊 啊，巡航导弹 哦，是这样啊， 这么来的。 这个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哈。 对， 这个成龙他们有一段，成龙、李连杰都客串过好莱坞的电影，叫什么《炮弹飞车》是吧？ 炮弹飞车很有名， 你说吧，就是他那时候命名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越那个叫的响亮一点， 嗯， 你管他搭的对不对，是吧？ 明显不对嘛，就是 对。这是最早的憨豆参演的一系列的影片之一，今天能找到的啊，就是这样一个寻弋飞弹。后来其实他的这个作品还很多，你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来，1989年他演过叫《丹尼斯·詹宁斯的约会》，还有一部叫《高个子》，1990年演了《女巫》，1993年还有一部《反斗神鹰》续集。 哦，哎呦呵， 有印象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印象啊！ 没有印象不要紧啊， 嗯。 我这里有啊， 你真的有啊，反斗神鹰续集， 反斗神鹰你还记得吗？ 纪念那个形象吧， 对对， 那个人， 嗯， 你一会儿查查那个人照片啊，特别熟啊。但是那个人在《烦恼神经》续集里面营救的人质之一就是憨豆先生。 哦， 那一段是这么开始的啊，那人家肯定是鹦鹉神明神明的这个形象是吧？ 英明神武这叫 啊，对对， 鹦鹉神明。这成仙豆了，这个 对对，怎么说来着？ 英明神武， 对， 好家伙 ！I spit in the face of filth, Dexter. Come to get you out of here. You're from America? Yes, from America. Let's go, my friend. I yearn for freedom as much as anyone, but I run from no man. You've got to come with me. I can't walk. They've tied my shoelaces together. 听明白了吗、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这么口齿不清的英明神武的形象、啊、 关键是你听到这台词、要叫他出去了， 嗯， 赶紧跟我走吧、我不能走、为什么？他们把我的鞋带捆在了一起。那求他的人还是得说一句、太残忍了，是死结。活活生生的把这个樊登神鹰当中这一段啊当成这个大话西游演了。 哎，确实是啊，很有意思啊。 这个可能我们想起来的憨豆先生客串的形象还有很多很多啊，各位可以帮我回忆一下。但是今天主要一个问题是问问您，从憨豆开始说起，在您的脑海当中，如果我们翻开那些影像的记忆，谁才可能是真正的喜剧之王？ 嗯， 那么这个问题还是继续有效。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就说说憨豆特工和那些喜剧大师。来看看留言当中，小盛说金凯瑞啊， 哎，我也是脱口而出这个 金凯瑞。嗯， 金凯瑞跟周星驰在某一个角度上特别相像，两个人都是大喜大悲啊。 哦，我以为说都是大眼睛， 融为一体。哎，确实是啊。金凯瑞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最近有一部还有一部电影， 还有吗？ 完全的不是喜剧，一点儿喜剧都没有。 哦 啊、这弄得跟梅尔吉布森似的，大胡子啊！ 哎，你别说，两个人好像还有 点像，真的是啊，除了个儿腿腿比他长点，个儿比他高点啊，特别像梅尔吉布森那个范儿啊。 小盛说还有白头神探那个系列 哦， 白头神探也是非常厉害的啊。 对，哎， 胡作旁观者已经给我们把下半时段的活给刨了 啊、哦？怎么说呢？ 他说憨豆先生最不成功的电影就是参演了《欢乐喜剧人》大电影 啊、哦？是吗？哎呦，我以为那是最成功的。中国电影 成不成功，各位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哎， 我们还是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谁是你心目当中啊影视界的喜剧之王？ 好， 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从憨豆先生说起。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该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两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还有那个就是演装配工人，那叫什么来着？我就忘了啊。这些都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这个喜剧，人家的喜剧都是第一层面，你能够接触到是滑稽，是吧？再下一层面就是幽默，再后一层面是人生的辛酸，再后一层面是时代背景。 嗯， 所以它的厚度是非常讲究的啊。 嗯、 无论你从哪个层面看，都能够看到你想要的啊。这个就是人家的厉害之处啊。 嗯啊。所以这些喜剧演员其实他们在不同的作品出现会以不同的形象不同的面貌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说卓别先生，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了大量的集锦是他一种扮相的。 嗯， 那事实上在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种类的电影作品当中，这每一个喜剧演员啊，他都有一个本事，他就可以化身成不同的人物。 哎， 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憨豆的作品，大家没有想到啊，你看他扮演各种各样的，扮演在007里面的这么一个小助手啊， 嗯， 扮演在反斗神鹰当中的那个客串的人质，包括还有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 哦， 你还记得这里面有憨豆先生吗？ 啊， 确确实实啊， 是啊，他这个演艺之路还是比较扭曲的啊。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啊，这里面的憨豆先生呢演的是谁？我们听一下这个感觉，你一下就能被唤醒， 嗯， 因为只有在某一个环境下，他们才会有这样的音乐，才会有那样的台词，而这个主角一定就是憨豆。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Let us pray. Father, you have made the bond of marriage a holy mystery, a symbol of Christ's love for his church. Hear our prayers for Bernard and Lydia. Through your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Who lives and reigns with you and the Holy Goat? 就这段话，他说的就让人听着费劲啊、 嗯、 啊！就说了半天，这个主题还没到呢。其实就是主持婚礼的这个神父，就是憨豆扮演的 哦。 而且后面一系列的，就是他那个说错了的，给人拼错了的、 嗯、 啊，把那个法律的说成恐怖的、嗯、啊，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然后成了新郎不断的在纠正他， 嗯。 新郎一直在跟他一直斗争，斗到最后一句话台词完的时候，新郎长出了一口气， 说完了、啊、 Why I Lydia? Why I Bernard? 能把新郎的名字直接说成新娘啊，这也确实只有他能做得到。所以你看，我一说这么多的里面都有憨豆先生，这是不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啊？我们只能回忆起来的可能就是憨豆在他的自己那个系列剧当中， 嗯， 就是刚才赵亮一直在说，不管是考试也好，还是人家缠着绷带他不断的弄腿、 哎、对对对 对， 人家动不了头他不断扭脖子。 其实你从这个就是其他电影的啊这个表现当中啊，我就觉得他有点像谁呢、 嗯、 可能我这个比喻十分特别的恰当 啊。你先说我再评价、哎、 何文辉，能想起何文辉是谁吗？哎，想不起来吧？ 何文辉， 这就跟你说那个罗文帕金森，不是罗文艾特森，不知道一样 啊。 你说憨豆知道，这何文辉要说他的角色，你肯定就知道了 啊。 酱爆，知道了吧？ 哦， 就是里边跳着那个魔性舞蹈的那个、哦、甩手舞的那个。哎， 最明显的应该是在功夫里， 功夫里面 对吧？ 啊，其实少年足球 就是露半个屁股那个。 哎，对对对对，哎，为什么我说？跟他形象很像哈，其实最初的这个定位我一下就找到了， 嗯， 他们两个像在哪儿？你说了，为什么跟这个肖恩康纳利对戏，他能不含糊？ 嗯， 这酱爆也是周星驰挖掘的， 嗯， 跟周星驰对戏，你看丝毫不落下风吧， 嗯， 是吧？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可以降住大腕儿？ 嗯， 就得是怪咖，你知道吧？ 嗯， 他就跟世俗人 常理， 哎，对，他就不一样。 嗯， 他本来他就你也不知道是多真弦还是缺真弦，是吧？ 嗯， 反正是有一副怪脑筋、 嗯、 啊、 嗯。 这个酱爆现在已经变成酱爆鸡丁的样子了啊，就是已经是胖胖的了啊。前一段时间在这个综艺节目已经出来了啊， 哦、 他不是一副那个不谙世事的表情，是吧？ 原来就是一直跟着周星驰， 啊、对、啊、他就是有点憨憨的、傻傻的、呆呆的，是吧、 嗯嗯？ 而且有那种很独特的一种画风啊、 嗯。 我觉得这就是憨豆跟他这种定位 在这个点上， 哎。 相似的 颇有相似之处、 嗯、 啊！ 说到这个憨豆的其他作品，我们再来盘点挖掘一下啊！ 哎， 嗯，狮子王你一定看过， 狮子王不会也有憨豆吧？ 狮子王的配音当中有憨豆，你知道吗？ 哪个是憨豆配的呀？ 你记不记得一个叫这么说吧， 其中一个 那个犀鸟一直跟着老国王的那个犀鸟， 那是憨豆配音， 记得吗？啊， 哦，记得。 沙祖， 哦，哦，这是憨豆配音。 哎，你听一段啊。Is that a challenge? Temper, temper. 这肯定不是他。I dream of challenging you. Pity.Why not? Well, as far as brains go, I got the lion's share, but when it comes to brute strength... 这是刀疤跟那个老国王。 I'm afraid I'm at the shallow end of the gene pool. There's one in every family, sire. Two in mine, actually. And they always manage to ruin special occasions. What am I going to do with him? He'd make a very handsome throw rug. Zazu! And just think...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哈，这口齿不清的这个这样啊， 而且在这里面这台词其实挺符合他的，就是形象也挺符合的，啊、就是他在那个国王身边，他很忠诚嘛 啊， 但是他又时不时的要出来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啊， 嗯， 尤其是对刀疤，他怎么评价刀疤的？应该把刀疤做成什么呢？做成毯子？为什么呢？做成毯子，你时不时的你得拿出来打他几下。 我就听他这个 打几下， 听他这个英语学的呀，特别像咱们一个 学的，他是英国人， 对，就是他的英语说的呀，特别像我们这个就是，上了岁数的这个再就业，不是，就是再二度创业，不是， 你想说什么？ 再去成人高考，就学校学习这个英语的，我们现在就是北京大爷早上吃炒肝，然后在这学英语，就有点这个意思。听着英语怎么这么别扭？ 你通常早上都是用英语跟吃炒肝的大爷对话的， 哎，好玩啊！ 哎，这是这个狮子王哈， 嗯， 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憨豆真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刚才不是我们说了吗？有人跑了下半段的活嘛，是吧？ 嗯， 其实憨豆在《欢乐喜剧人》，《欢乐喜剧人》一直他在那个舞台比赛的时候，你记得最后那个决赛的时候，他是出现过的。嗯，而他跟欢乐喜剧人擂台上的这个主人啊还一起对话了，但是他最常用的还是表情语言，是吧，面部的语言。 对， 那在欢乐喜剧人的那个电影里面呢，他也有一段，但是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可见那个受欢迎的程度在电影当中表现的那叫一个帅啊。记得那会儿人被他们的头头带领着去了澳门， 嗯 啊，到了澳门要大家要那个 凿四副，凿四副。 到了澳门之后啊，这酒店你看一进去之后，那哎一看，欢乐喜剧人的剧组来了， 哎呦呵， 哎，那个人他们好眼熟啊，是欢乐喜剧人， 你是欢乐喜剧人， 看看看， 不是，哎，我也是， 憨豆。 憨豆来了，完了，欢乐喜剧人就完了。哎，最可怜的还有旁边还有一个人，就不提了啊。圆舞曲说，你们知道吗？卓别林还跟爱因斯坦先生见过面的 啊。 而当卓别林知道爱因斯坦在什么情况下发明相对论的时候，他对爱因斯坦说：“您才是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 嗯” 这个确实像这样的见面，这是巅峰会啊。 对， 是吧？ 哎，这就那我们以后就取消这名吧， 不能啊， 跟人家比啊。 啊，不是，我是不能比了，全靠你了， 谁也比不了。哎呦哥，您这捧杀我也是，我也是醉了啊！ 哎，那个舒新峰又来了啊！舒新峰说，那个罗宾·威廉姆斯是最喜欢的戏剧演员， 哎， 但是印象最深的却是他演的另外一部《心灵点滴》。《心灵点滴》，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妙手真情，妙手情真， 或者叫《心灵捕手》，是叫这名吗？ 不是啊。不是， 心灵捕手是另外一部。 对啊， 啊，心灵捕手是他跟马特达蒙那部。 对对对对对对， 啊， 这是心灵点滴， 嗯， 是那个跟那个霍尔他们那一部。 嗯， 妙手情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作品。 嗯，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啊？他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哎呦哇，这个词儿哪儿去了？ 嗯，找不到了啊， 看一下啊，他还有话没说完。 嗯， 他说在里面演绎一个前精神问题患者，后来用愉快疗法给病人带来欢乐 啊。 也有一点他人生的隐喻， 嗯，哎， 最后真的是啊， 确实，这个很多喜剧大师啊，日常在生活当中都是沉默的。 我说的好几个人，其实都有相似的一面， 对，甚至是就是都有抑郁的那个成分，是吧？ 罗恩·艾金森一样的， 对， 其实很长时间就传出，其实他在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啊，他说他自己有过一段抑郁症的那个时期， 嗯， 后来慢慢的就好了，而且他最初啊，你知道最初的时候，他演戏之前他是有口吃的毛病的， 哦。 他后来怎么解释这一点？他说他一旦上了舞台，一旦到了这个情境当中啊去演的时候，立刻口吃就消失了， 立刻好了， 立刻好 啊， 他没说实话，可能欢乐喜剧人里边跟着相声演员练绕口令 练的 啊，嘴里边反正你看他那个英文说的也不利落啊，估计含着石头子儿，嗯，背玲珑塔来着。 哎呀， 抠吃就好了啊！ 有一个视频恶搞，我不知道是不是憨豆先生，他们不是那个一个女孩教他说那个故人西辞黄鹤楼吗？那段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看不清楚啊。呆呆小熊说：第一，这个喜剧之王肯定是卓别林，无可厚非的喜剧大师，在那个没有声音的默片时代，是他带给了大家更多的欢乐时光和反思。第二，个人认为是金凯瑞，那张变幻无穷的脸，加上搞笑夸张的肢体动作，无疑是喜剧表演的天才。第三，一定是罗文·艾金森，憨豆先生。 嘿，啊，您这喜剧之王，一个中国的都没排啊！咱们也说说咱们 分分中外呗， 啊、 对吧？ 啊、可以，对，咱们中国也有很多的喜剧之王，是吧？这个大家心目中有没有咱们国人啊？这个中国演员哪一位的喜剧特别的高级，在您心中没有办法超越啊？您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今天说到这个憨豆特工系列，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系列，那个我到底是成不成系列？我现在有个疑问啊，就是我看到过憨豆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憨豆的假期，他们也叫憨豆的黄金周嘛。 我怎么感觉我看过憨豆的假期二呢？ 那就说明我这个怀疑是正确的 啊， 有系列 怀疑是正确的，哎呀，有可能啊， 是不是？ 这个憨豆呢，反正我个人 的，你记得假期里面是什么内容？是哪一部？ 应该 讲的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好像假期后边有个二，或者说他这假期比较二过呢。 我记得假期是这么开始的，就是他去抽奖，而抽了一大奖。 现在宣布教堂屋顶捐助大奖获得者，谢谢你弟弟，他将幸运地获得由戴尔斯旅行社赞助的法国南部之旅，谢谢各位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奖获得者首先搭乘欧洲之星列车去巴黎，然后换乘快车南下，在法国海滨的沙滩上度过一星期。他还将获得200元的旅游零用钱，还有芭芭拉这台漂亮的摄像机，由 ANK 电力通公司赞助，谢谢。好了，这份大奖的得主是919号。 啊，好， 919号。哪位的票是919号？如果没有人，我只好重新抽一个号码了。谁有吗？ 我有，我有，我有，是我，是我。 他这会儿想起来是他了。他开始拿着的时候，他为什么叹气？他看了616嘛，这不， 拿 他就扔了嘛。然后这就是憨豆先生的假期。憨豆的假期，他就是从这个英法之间的这趟旅行开始的。他自己要拿着 DV 要拍一个片子出来，后来他就直接从英国坐那个叫欧洲之星嘛，然后就到了这个法国，从法国然后穿过巴黎，直接去往戛纳那边走。后来到达目的地就是戛纳，后来跟戛纳电影节还在那儿相遇了。 哎， 那个片段真的是就是特别好，我记得那个最后最后的时候，你也没有这个印象了吧？就是他到最后是怎么能结尾的？在那个剧场出来以后，他突然看见那个门口对着海滩那边有一道光，他往那个门口走。走到门口以后，发现哎，看见那个大海的样子了，他就一直不低头往前走，从屋顶上下来，走过一像独木桥一样的墙壁，然后下去之后，刚好一辆大卡车堵车了，堵在那儿，就像一个台阶，然后一个中卡车、小卡车，慢慢慢慢走到那个沙滩上， 哎， 然后这个美梦就成真了。那个片段特别的有意思。 其实这儿还是一个比较浪漫和温情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说这个片子就是到最后大团圆的结局，阳光海滩啊。这憨豆其实作品还有很多，今天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回顾。你们动画片里边有憨豆先生的卡通片、卡通版嘛，在央视还播过啊，这是当年英国的一动画片。然后还有就是他最早最早其实是从英剧出身， 当年英剧《黑爵士》，这是在英国可能非常有名的。 嗯， 他在里面是既是编剧又是主演。 好啊，看来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怪咖。 揭晓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标配是什么？ 啊， 除了泰迪熊之外， 嗯， 有人说是箱子，这个答案也对， 也经常有，嗯，经常带着啊。 更标配的是什么？ 什么？ mini 小黄车， 小黄车啊，小黄车现在好像看不见了，不多了， 完了， 都是小蓝车了。 憨豆三里面不是啊，憨豆特工三里面是阿斯顿马丁了。好了，没有太多时间回顾，祝各位能够看憨豆特工。